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艾米丽·格雷维特为我们创作的，是由阿甲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旧帽子》。小狗哈比有一顶帽子，毛线织的，上面有红色、黄色、蓝色的条纹，花样很漂亮。那是小时候奶奶给他织的帽子。这顶帽子又温暖又舒服，戴上它能让哈比的耳朵一直暖烘烘的。哈比一直非常非常喜欢这顶帽子。直到有一天，他的朋友们都戴了最时髦的水果新帽子。当哈比戴着他的毛线帽子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对他说： 嘿，哈比戴了一顶旧帽子。 水果新帽子是不错，香蕉、梨子、菠萝、苹果、西瓜和葡萄顶在脑袋上，想吃就可以揪下来。哈比被朋友说了，他心里很难过。于是哈比跑到帽子商店，弄来了一顶最时髦的新帽子。这是一顶顶满了水果的帽子，香蕉、菠萝和橘子，苹果还有大葡萄，还有两串小樱桃。哈比对着镜子戴上新帽子，他把旧帽子挂在镜子上。哇，新款帽子时尚新鲜又好玩，低脂肪多纤维，能给哈比提供每日所需的维生素的80%。饿了就拿一个下来吃，哦，这是到目前为止最新款最时髦的帽子。哈比很开心，戴着帽子到处走。直到有一天，当哈比戴着吃了一半的帽子走上街，啪嗒，一束闪闪亮的聚光灯打在哈比的头顶上。他的朋友们又在笑话他， 瞧，哈比还戴着那顶水果帽子，那是一顶旧帽子。 原来水果帽子早就不时髦了，现在流行的是探照灯帽子，一个红白色的安全警示装子，上面装上探照灯，走路的时候不光能挡风雨，还能照路呢。哈比很难过，于是他赶紧摘下旧帽子，跑到商店去弄来了一顶最新款的帽子。这可是真正最新款的帽子啊，配有最新型的闪光灯。当哈比走上街，汽车迎面驶来也能看清楚。哈比高兴极了，他戴上新帽子马上出门去。可是他刚一走出家门，就又被朋友嘲笑了。 嘿，哈比，你怎么还是戴着那个探照灯的旧帽子？旧帽子，旧帽子，瞧，我们已经买了新款的。 朋友们都摘下了探照灯的旧帽子，他们每个人的头顶都顶着一艘帆船。这是最新款的帆船帽子。哈比看到朋友手里拿的高帽杂志，那上面总是写着最新款的帽子。哈比有些不好意思，他把探照灯摘下来拿在手里面。哎， 哈比下定决心， 一定要弄一顶最新款最时髦的帽子。于是他买了一份高帽杂志，仔细看着里面关于最新款帽子的记录。然后就在帽子展销日那天，在帽子店的门口，哈比跑去抢第一位。要知道新款帽子是很抢手的，总会有人排队来买，要是来晚了说不定会买不到。于是哈比前一天晚上就来了，他带着帐篷，带着刷牙洗脸的东西，还有他的被子。他决定就睡在商店门口，第二天要第一个冲进去买最新款的帽子。第二天一早，帽子商店开门了，哈比第一个冲进了帽子商店，买了最新款。可是帽子总是不断地出现更新的款式，不管哈比戴什么，总有人会说旧帽子，旧帽子，哈比戴着旧帽子。带飘带的，摇滚风格的，插鸡毛的，鞋子款式的，超大的帽子，方便面锅帽子，潜水员帽子，还有羽毛帽子，都变成了旧帽子。哈比已经受够了，他的家里堆了数不清的帽子，他简直要在帽子堆里生活了。于是有一天，哈比决定要改变了，他做了一件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哈比摘下了帽子。哈比露出了自己的头顶，那里长着几根长长长长长长的毛。朋友们看到哈比的时候，都吃惊地张大了嘴。 哇，哈比，这真是太时髦，太漂亮，太流行了。 于是他们开始学着哈比的样子，找来几根长长长长长长的毛绑在头顶上。啊，这一下哈比再也不用担心戴旧帽子了，因为什么都不戴就是最好的。 哇，故事真好听啊，我们再听一个吧。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凯瑟琳·雷纳为我们创作的，是由范小星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爱捣蛋的所罗门。清晨，河岸上静悄悄的，大家都在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呢。可是，水面有一个家伙慢慢地、慢慢地游了过来。 哇，来了一个捣蛋鬼，这就是鳄鱼所罗门。噼里啪啦，稀里哗啦，所罗门在烂泥里扑腾了一通，把青蛙吓得蹦上了天。青蛙呱呱叫着说， 呱呱，所罗门快走开，你就是个淘气包。 所罗门才不管呢，他从烂泥坑里出来，又把河岸边的蒲草摇来晃去。原来落在蒲草上的蜻蜓们被吓得都扑棱扑棱扑棱拍拍翅膀飞了起来。所罗门气得蜻蜓们团团转，蜻蜓们大声地唱起来， 所罗门快走开，你就是个调皮蛋。 所罗门又偷偷地跟在了鹳鸟后面，他突然冲出来，张开长着尖牙的大嘴巴。鹳鸟们被吓得使劲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鹳鸟们高声喊着， 所罗门，快走开，你就是个凡人精。 嘿，所罗门的眼珠子咕一转，他看到了河里一群河马正懒洋洋地把身子的一半露出水面来。他瞄着河里最强壮的那头河马，所罗门心想， 嘿嘿，最精彩的好戏就要开始了。 他朝着河马群还有那头最强壮的河马慢慢的、慢慢的游过去， 然后朝着他猛地一窜。 可是，哇，天哪，那头河马从水里面跳了起来，然后张开了大嘴巴。 他的嘴巴真的能把所罗门整个吞进去。最强壮的河马大声吼叫着， 所罗门，快走开，你就是个捣蛋鬼。 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 可怜的所罗门赶紧窜到了一边，他躲在了树荫下面。唉，可怜的所罗门，所有的动物谁都不想和他一起玩。 过了一小会儿，所罗门听到在河的那边有一阵乱七八糟叽里呱啦的声音。他听到有个家伙把青蛙吓得蹦上了天， 他听到有个家伙把蜻蜓们气得团团转， 他听到有个家伙把鹳鸟吓得使劲拍打翅膀飞起来。 那是谁？那可不是我所罗门干的。 那个调皮捣蛋的家伙正向着所罗门这边爬过来，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啪， 哦，那个家伙露出头来了。他长着长长长长长长的脸，里边好多好多好多的尖牙，大大的眼睛，还有一条大尾巴。 哦，他也是一条鳄鱼，就跟所罗门一个样。 嘿嘿，他们是一对捣蛋鬼，所罗门和这只新鳄鱼。 接下来他们要干什么了呢？ 哈哈，当然是两个人一起在河里捣蛋了。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一二三，咔嚓！ 这张照片太搞笑了。 哎呀，我等，我的门牙都露出来了。 你本来就有两个大门牙。 哎，不行不行。再抿起嘴，再拍一张。 来，一二三， 哎呀，不行不行，这张看起来我的眼睛太小了，再重新拍一下。 对呀，你本来眼睛挺大的。 对呀，来，一二三，咔嚓。 等， 你的脸怎么只有一半了？ 哎呀，刚才你把我挤出去了。 哎呀，唐耳朵，想拍一张好看的照片也太难了吧？ 等等，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你站着不许动。 然后呢？ 嘘， 干嘛？你在干嘛？ 拿胶条把你粘在墙上，这样你就不会把我挤出去了。 可是我现在动不了了。 那就对了，然后我把我自己也给粘上。 你现在还能动得了吗？ 我们现在手里拿好了照相机了。 一二三，不！天哪，这是一张什么照片啊？ 等我把这个照片放下来，接着把你的胶条给撕开。 唐耳朵，咱们俩刚才那张照片简直就是两张大饼啊。 你帮我撕的好吧。 好。 哇，我的毛。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已经四岁多了，有一次他的表姐开玩笑地问呱呱说，我们家准备养条狗，但是需要安排工作，要找个人给我们家的狗狗喂好吃的，一个人每天都给我们狗狗打扫房间，还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给狗狗洗澡，还要选一个人每天都陪着狗狗玩。嘿嘿，呱，你选个什么角色？呱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我当狗。 舅舅带着呱呱上街溜达，刚走到闹市区，呱呱就嚷嚷着说肚子疼，想去厕所。但是在大街上马上找到厕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舅舅就赶紧拽着呱呱往前边走。可是走了没多远，呱呱突然手指着前方喊了起来， 那不是厕所吗？ 舅舅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一看，那是一家药店，就对他说，不是厕所。呱呱一听着急了，大声地问舅舅说， 咋不是厕所？你没看见门上写着拉吗？ 呱呱的妈妈看见三岁的呱呱在舔手掌，连忙制止，并且告诉他手上有细菌，很脏，不能舔。呱呱理直气壮地解释说， 妈妈，我舔舔这儿是让它湿一点，好快点发芽。 发芽？妈妈很不解地问，发什么芽啊？ 长手指头呀。 呱呱边掰着手指头边告诉妈妈说， 你看这儿已经长出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我还想让它再发芽长手指头呢。 呱呱和妈妈去湖边钓鱼，回来之后呱呱很快就把日记写好了。呱呱是这样写的， 今天我和妈妈去湖边钓鱼，我们钓到了一条两斤重的大鱼，我们可高兴了。 妈妈觉得呱呱写得太简单了，有点生气，哎呀，你能不能多写点啊？呱呱低头想了想，把日记改成了， 今天我和妈妈去湖边钓鱼，我们钓到了一条五斤重的大鱼，我们可高兴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中科院幼儿园的张逸轩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乌龟找朋友。 小乌龟找朋友，慢慢悠悠河边走，他嫌小猴太调皮，又嫌河马样子丑，他嫌青蛙呱呱叫，又嫌螃蟹横着走，挑来挑去没朋友，自己缩回壳里去。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乌龟找朋友。小乌龟找朋友，慢慢悠悠河边走，它嫌小猴太调皮，又嫌河马样子丑，它嫌青蛙呱呱叫，又嫌螃蟹横着走，挑来挑去没朋友，自己缩回